这个价格呢、嗯、 对，所以呢这个60克左右这么大头的这样的海参呢、嗯、是很难见到的哈。即便见到的话呢，你也不敢保证它是实。 旋转打会破坏它的营养，研磨成细粉能嵌入指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一包12克定量给您装进去，而且注意我们的粉是金。